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，山胆第四集。神棍终于不再纠结那只美过了国家解放的鸟了。他迷迷瞪瞪地抬头看天，仿佛能透过帐篷顶看到什么似的。 起雾了，好大的雾啊。 也没错，这湘西山里经常会起雾，山林泽地，水气太充沛了，难免的。 但是神棍接下来的喃喃自语又让江脸觉得莫名其妙。 一团一团的，像翻滚的灰浪似的，把半边天都给遮住了。 说到这儿，神棍身子打了个激灵，涣散的眼神终于收回，眸子里重又有了光。 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想起来了。 他终于想起来，为什么他会觉得这口箱子是被人偷的了。 每当浓雾漫天之际，那些个原本站在火堆边或者箱子堆边的人有些骚动，他们大声呵斥的，有往这边跑的，有爬上箱堆高处看个究竟的，然后从浓雾中探出一双手，只有手，显然是人的手，瘦骨嶙峋，猛然扒住最外围一口箱子的外沿，哗啦一声就把那口箱子拖入了浓雾之中。这么鬼祟，不是偷是什么？ 江恋觉得神棍的描述有些夸大和失真。湘西是多雾，不过说到一团一团像翻滚的灰浪似的，未免有点太荒诞了。转念一想，梦境嘛，是会有着超出现实的扭曲和怪诞的。 一群人对应一群土匪，一堆箱子对应邝家逃难时携带的一堆箱子，差不多能对得上，十有八九我们要找的是同一只箱子。更确切地说，我们两个人要找的东西都出自邝家的那堆香炉。 然后就追，耳边全是追跑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我的视角也很奇怪啊，梦里我并不是个旁观者，好像也在追跑的人里拼命的追。但是 说到这儿，神棍有点茫然。追着追着，雾就散了，散得干干净净，露出被映照的如同白地似的荒野。抬头看，月亮很大很白很亮，很慈悲也很温柔。巨大的山影伫立在天际，沉寂而又厚重。这就是那个梦的全部。其实相较之前也没多出太多有用的信息，关于箱子依然没看到式样，只知道大致的长宽，以及其实聚拢成堆不止一只，有很多人，但只看到人影，穿着如何乃至性别如何全无概念。有一只巨大而扭曲的鸟影，但那是火光的映射效果，真身如何无从得知，也许是竹篾条编扎出来的呢。还看到了一只从浓雾中探出的爬走箱子的手，但这也只更进一步佐证了那只箱子是被人偷走的罢了。江恋没漏过最关键的那个词， 荒野。 就 湘西这地形地貌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，还能出个荒野？你觉得梦里的地方是在湘西吗？ 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哪怕是晚上，你都能感觉到天的那种通透和辽远，地的那种广袤无边，山是那种大气磅礴连绵不绝的啊。我不是说南方的山就不大气哈，完全两种风格。西北百分百是西北的山，我有经验，那种万山之宗 天之中柱的感觉。万山之宗，难道是昆仑山？哎，你别说，我去过昆仑山，那气质还真有点像。 昆仑山啊， 虽然都是箱子，但一个在西北，一个在湘西，相隔何止万里之遥，看来不是一回事儿啊。那就各凭本事，各找各箱吧。 江恋端起空餐盘，一路找至搭灶的地方。这顿饭本就吃得晚，再加上被神棍拖了半天，眼下夜都已经深了，不少帐篷已经黑了灯，灶房那儿也散了，一片昏黑中只有洗干净的锅碗瓢盆摆得齐整。江恋割下餐盘，又觉得就这么甩手走了不好，顿了顿，自己找到洗洁液和抹布，舀了点水，蹲在低洼处清洗餐盘。职业的山鬼倒是很警醒，看到搭灶的地方有人影晃动，马上过来查看究竟。待看到江恋在洗碗碟，松了口气的同时又莫名其妙，还怕江恋是要搞什么破坏，索性不走，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洗。江恋心生醋下，故意洗得慢慢吞吞，末了还拿干抹布把餐盘都给擦干了，这才转身离开。走了没多远，突然停下步子，看向不远处一间被好多小帐篷围在中央的大帐。那头职业的人手明显多一些，不用猜就知道是孟千姿的帐篷。四周的小帐篷多已黑了下去，大帐却还亮着灯。江恋直觉那灯不会那么快就熄。 既是山鬼的头，在其位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都得谋其事。这些日子那么多变故，孟劲松只是助理，再能干也越不过他去。大事小事大概都需要他最后定夺。也是挺累的。 孟千姿这些日子的确是累狠了，加上身上有伤，很想一头躺倒进入梦乡。然而不行，一堆的事儿要敲定议定。好在孟劲松是自己人，怎么没仪态都无所谓。他钻进睡袋，腰后连垫了三个充气垫，只睁着眼，竖着耳朵，醒着脑子，其他部位都歇了功。但孟劲松那番关于动神的言论让他来了精神。 神？他背后还是神？ 你别激动啊，这只是湘西民间的说法。那个神棍说了，湘西啊，鬼神不分的。就我看呀，有可能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心智和言行的力量吧。 就好像水鬼家的祖牌。 几个月前，水鬼家一老一少两代掌事者求告上门，曾给他讲过一件复杂且扑朔迷离的事儿。语中提及水鬼家族有三个祖宗牌位，简称祖牌。水鬼下水之后将祖牌贴在额上，整个人就如同被仙灵附体，形容傀儡，在水下游东走西，忙个不停。但清醒过来之后，完全不记得发生过什么。水鬼的人想方设法尝试过让人下水跟踪，进行水下摄像摄录，均告失败。 我也想到了祖牌，有点类似，但其实又不太像。水鬼家那种情形像短暂的脑侵占，或者是干脆就是附身吧。白水霄更像是被洗脑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向神棍打听过了关于落花洞女的情况，与其说是疯，更像是被洗脑的痴。落花洞女并不疯癫，他们待人接物都很正常，只不过坚信着洞神的存在，也坚信着自己与洞神之间的爱情盟誓。 又是神棍，这人还真成专家了，他的话可信吗？ 这两天我没闲着，让人查了神棍的情况。重庆的山户特地去拜会了万风火，那姓万的拍着胸脯给神棍做了担保。他说这个人无家无亲无门无派，不图名不图利，一世辗转，从风华正茂到年过半百，半生漂泊，还真就是为了他的研究。 你这用词儿还一串串的，对着现在的神棍实在没法想象他风华正茂的样子。 嗨， 是转述而已嘛。都是万风火的说辞，看得出他挺欣赏这个神棍的。我和七姑婆也联系过，这七姑婆呀可不是听了什么都当真的人，她早就让云岭一带的山户探听过了有乌镇，镇上确实有栋明清大宅，原先是个坐轮椅的老太婆住的，后来成了神棍的住处。据说房间里不是书就是打印资料，还有无数上了年头按照年份编号的笔记本，根据纸张泛黄的程度和笔记的对比来看，确实是二三十年间积累下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有个同住的人，好像是个畸形，脸长得很吓人，基本不出门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一言以蔽之，这个人基本干净，可以放心。肚子里呢，也确实有点货，所以我才把他带上了。 要是他真有精良，不妨好好结交一下，多个能人多条路，别像水鬼家似的。 孟千姿是有点看不上水鬼的。水鬼有个全称叫水鬼三姓，据说古早时候只有三个姓氏，然而这都上千年下来了，居然还是三大姓，守着自己那点小秘密，视外姓人如同洪水猛兽，足见防人之身。 切，忒小架子气了，这世界不对外交流兼容并蓄哪行啊，看看山鬼早活成百家姓了。 孟劲松笑着点头，忽然又想到什么。 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，这神棍啊还有个女朋友呢。 大抵是人的天性就爱家长里短，孟千姿也不能免俗。他莫名兴奋，索性坐起身子，脑子里把神棍的形容相貌过了一圈。 咦，他还有个女朋友，现在这些女人也太不挑了吧。 嗨，这话还没清全呢，你先别急着发表议论，这女朋友三个字儿得打上引号。那个女人呀，在神棍出生以前就已经死了。 在他出生前就死了，指腹为婚，女方先出生，刚出生就夭折了。也不对呀，神棍不是被人丢在那什么小村村村口的吗？ 据说是他有一次去寻访诡异事件，应该是去河南的什么封门村吧，在一户农家看到一张民国的老照片，照片上啊有个抱小女孩的女人，漂亮是挺漂亮，但解放前就已经死了，她居然就对着这张照片一见倾心。山户去探她家的时候啊，还见到了那张照片，说是被镶在相框里，非常珍重地摆在桌子上了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上三代的长辈呢。 孟千姿起初觉得荒诞，几度发笑，极致听到后来反不觉得好笑了。他身子慢慢倚回去。 其实啊，你换个角度想，这个人还挺至情至性的。 至情至性，这词儿能用在他身上啊。 这世上有多少人会和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，不追逐名利，不置田造屋，仅仅为了感兴趣的事儿就饥一顿饱一顿，辗转万里奔走半生的呢？又有多少人能在情爱这件事儿上不掺杂各种考量计较，不在意冷嘲热讽，甚至连对方是死是活都无所谓，发乎情发乎心，对着一张照片就敢言爱呢？这爱虽然来得轻率惹人发笑，但谁敢说不是来得赤诚呢？这神棍还挺有意思的。 门口似是有动静，见孟千姿兀自出神，孟劲松也就不打扰他，先去与门口的人说话。孟千姿正心不在焉，忽然听到江恋两个字，寻向看时是孟劲松在门口和人低语，他觉得奇怪，身子往内侧倾了一下，又听不到，好在孟劲松很快过来了，脸色有点不好看，不待孟千姿发问先说了出来。 千姿，那个江恋要不明早调个车把他送走吧。 孟千姿没吭声，等着孟劲松的下文，他总不会没头没脑这么说的。 这人来历不明，放在营地总归让人不放心啊， 刚才值夜班的人来报，说那个江脸大半夜的在厨房里鬼鬼祟祟的。 厨房？江炼可能还没吃饱吧， 怕他不只是想在吃食里做手脚。这值夜班的人赶过去一看，他居然蹲在那儿洗碗呢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啊，装腔作势的把戏，这也太低劣了吧。但是咱们又抓不到什么实在的把柄，我看呀还是把他送走。 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他就喜欢洗碗，由得他吧。江炼现在有求于我，巴不得我们顺利把事办完，留在这儿只会帮忙不会添乱。再说了，他是什么重要人物吗？你还专门调辆车送他走，拔营的时候把他当箩筐一样装上车不就行了吗？ 行了， 不管白水霄背后是真神还是假佛，如今都到了玄胆风铃，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。那个女人自从昨晚失了踪迹到现在毫无动静，不太像她的风格， 指不定在暗处谋算着什么呢。 咱们在明上中下三号营地务必警戒，还有啊，把段太婆的日记拿给我，临睡前我再翻翻。 好，奔波了好几天，你也早点休息。 唉，终于可以一人独处了。 孟千姿窝进凌乱的充气枕间，随手翻开了日记本，段文熙的那张照片又掉了出来。孟千姿拿起来看了一会儿，觉得那个坠机而死的英国佬真是好福气，又真是没福气。 他如果不死，段太婆应该也不至于孤独一生吧。那个年代的情感总有些坚贞孤守到近乎梦幻，不像这个时代喧嚣搅扰聚散随性，谁也不是谁的归宿，宿了也指不定何时就散。现代人没有归宿，只有天涯，归宿飘渺，天涯永固。 孟千姿把照片重新塞回去，不住拨翻纸页，然后停在一张钢笔画的页幅上，又将日记本竖了过来。这是段文熙画的下牙示意图，单张的页幅太小，两页拼为一大张，得调转方向看。段文熙的画工很好，黑色的墨水因着年代久远略略有些阴开，页纸也陈旧泛黄，却反给这幅手绘画增添了许多旷远和迷茫。透过这薄脆纸页，万仞崖山渐渐清晰可见。段文熙当年的下牙历来为山鬼称道，他几乎没有动用湘西的山户人力，主要依靠三件宝：牛轭、一群猴、一袋铜钱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